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好可爱呀，好可爱。 喂，他是我们的同学，我天天见面。 哦，你们的这只同学啊，不是这只同学，你们的这个同学，是一只好漂亮的小猫咪呀。 是的，她是猫猫姐姐。 糖耳朵，我突然在想，其实兔子呢是不太适合当宠物的，猫咪呢就特别适合当宠物啦。你说我要不要再养一只猫咪，也可以当你的朋友啊。 反正它不吃胡萝卜，我无所谓。 那养一只有点少，不然我们养两只。这样他们两个也可以做个伴儿啊。 那可以，反正我回到房间可以关门。 咦，糖耳朵，你说咱们养三只猫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吧。 养三只猫的话， 每天喂他们多一点鱼就是了。 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房间改成两个上下床？ 那我呢， 这样你住其中的一个上面，让三只小猫咪住在下面和这张床上怎么样啊？ 我看也行，既然你那么喜欢我的房间，于是我就把我的房间让给你养猫咪吧，我就睡你的房间好了。 睡我的房间？那我睡哪儿？ 你跟猫咪一起睡啊。 我跟猫咪一起睡？ 上下床。 他们要是半夜跳上来挠我的脸怎么办？ 你那么喜欢他们，应该不会的。 我听说猫咪还喜欢用带刺的舌头舔。我的皮肤那么嫩，万一被他们舔破了怎么办？ 没关系，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爱护你，对你很友善相处的。 可是我听说猫咪的脾气不是特别好，你要是不小心惹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咔咬你。 我觉得应该不会，你的性格的话，你会咬猫咪的。 我觉得我还是养兔子比较好。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李如清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凤凰传媒，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茶马古道、远山牛铃声和远山马铃响。在遥远的高原上，住着一个叫阿金的男孩，他的阿爸长得又黑又壮，名字叫尼玛，小孩子们都管他叫尼玛大伯。每一年，阿爸都要带着他们家的牦牛大呆去参加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茶盐交易。可是今年，阿爸的腿受伤了，于是阿金就要代替阿爸去参加茶盐交易了。阿妈很担心，出发之前她拿出了一顶罕见的绒帽给阿金戴上，戴在头上阿金觉得好温暖呀。去年的时候，阿爸的朋友瓦泽大伯送给了阿金一件非常贵重的背心，结果阿金到现在还舍不得穿，就被阿爸拿去送给了远方的朋友，这可让阿金难过了好久。瞧，现在有了新帽子，感觉可真不错。阿金带着牦牛，随着村子里其他的人一起出发了。叮咚叮咚，启程喽！牦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出发之前，阿爸特别嘱咐阿金，你到日光之城会碰到一队云南来的马帮，去找个叫齐叔的人，他长得很壮，像头熊，总是戴着一顶毡帽，要把装着珍贵药材的礼物交给齐叔啊。牦牛队出发了，他们来到了盐湖， 盐湖是上天赐给高原最珍贵的礼物，得用坚硬的牦牛角才能敲碎盐块，再把碎盐块装进麻袋，这可是大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今天盐湖的风好大好大，阿金发现牦牛大呆怎么不听话了，他使劲儿地按住了牦牛，这才让他安静下来。装完了盐，牦牛队又出发了。牦牛队一路爬上了雪山，山看起来那么近，可路却又是那么远。一段山路好窄好窄，只能有一个人或者一头牛走过去，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砰砰砰，一头牦牛不小心掉下了悬崖，天地间原来一点声音都没有，直到远远的传来这落水的声音。阿金吓呆了，他的牦牛阿呆仿佛知道阿金的恐惧，在后面不停地用鼻子蹭着他。阿金抱住了大呆的头，把脸紧紧贴在大呆的毛上，这样才重新鼓起了勇气。他们走过了最危险的一段路，然后又要趟过一条河。叮咚叮咚，牦牛队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越过了一条又一条湍急的河流。风这样的猛，雪下的这么大，阿金骑在牦牛的背上，心想这路到底还有多远呢？这一路走得可真不容易呀，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阿金拿出了转经筒和他的佛珠，第一声安玛尼巴咪哄祝福远方的家人，第一口清澈的溪水让沉默可靠的牦牛大呆喝，第一口温热的酥油茶献给山川大地，第一口香甜的糌粑，阿金饿了抓起来大口地吞到肚子里。牦牛队走啊走啊，终于山越来越绿，树越来越高。有一天，阿金看着远处的山，心想山那边就是日光之城吧，也不知道马帮到了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远远的看见对面的山路上来了一群人，他们一个个牵着马，马背上背着沉重的货物，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是马帮。阿金高兴地向他们招着手，哇，马帮有这么多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毡帽，那么哪个才是奇叔呢？天黑下来了，牦牛队的人和马帮的人一起肩并着肩跳起舞来。阿金在人群里找，他可不知道就在这群人里还有个小姑娘也在到处找人呢。这小姑娘的名字叫花花，她身上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背心，头上戴着顶毡帽，她是跟着马帮从云南来到这里的。花花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她的爸爸壮得像头熊，村里的孩子们都管他叫奇叔。本来应该是爸爸带着马跟着马帮来到这里的，可就在出发之前奇叔生病了，花花只好代替爸爸去当马饺子。临走之前，爸爸交代他，到了日光之城你会碰到从高原下来的牦牛驼队，去找一位尼玛大伯，他呀长得又黑又壮像头牛，穿着一件羊皮袄，记得这饼最好的普洱茶就交给他。 当花花跟着村里的马帮出发的时候，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带头的马锅头扯着嗓门吆喝着： 嘿嘿，准备好了吗？ 整个村寨的人都出来给他们送行了。带着云南老山的茶叶和布匹，牵着家里的老马黑鼻，穿着珍贵的背心，花花跟着马帮第一次离家远行。说起这背心呢，还有个故事。去年爸爸的朋友瓦泽大叔送了花花一顶罕见的绒帽子，花花很喜欢，却被爸爸拿去送了别人，这让花花很伤心。可这次临走之前，妈妈却拿出了这件气派漂亮的背心给了花花，也不知道这背心是谁送的，总算让花花又重新高兴了起来。一路上，马帮穿过了高山，走过了树丛，叮叮当当，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险峻的山崖，叮叮当当，越过一条又一条深谷中的溪流。山道很窄，必须非常小心，要不然很容易摔下山谷，有时候还会遇到可怕的山崩。走到最危险的路上，花花家的老马黑鼻脖子不断抽搐，花花抱住马脖子对他说：别怕别怕，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叮当叮当，花花和黑鼻就这样跟着马帮走过一山又一山的城镇，叮当叮当，越过一水又一水的村落。慢慢的，他们遇到了一些在路上磕长头的人。他们来自哪儿？花花心里想着。天越来越冷，树也越来越少了。叮当叮当，冲山险路深谷，叮当叮当叮当，星星月亮太阳。直到有一天，花花看到远处的山，在路的尽头就是日光之城了吧。花花看着天上的白云，白云，你这么匆忙也是要赶去日光之城吗？等进到了村子，花花一眼就看见对面山上走来的牦牛队。呀，这么多人，他们的脸都很黑，每个人都穿着羊皮袄，哪个才是尼玛大伯呢？这天晚上，当马帮的人和牦牛队的人一起在篝火前面跳起舞来的时候，花花终于在人群当中找到了阿金，阿金也看到了花花。虽然他们彼此不认识，可瞧，那背心，那帽子，是用同一块皮子做的呀。故事讲到这儿，也许你要问了，小群姐姐，那么花花有没有把普洱茶交给阿金呢？阿金有没有把药材交给花花呢？小群姐姐要说呀，这个嘛，不用我说，你肯定猜得到。 哎哎，行了，我已经热身完了。 哎， 你爱什么？ 我们真的要搬家吗？ 对，我们不是帮自己搬家，而是帮我的朋友搬家。 但是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 我觉得也是啊，但是我觉得你见到我那个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松了。 为什么？ 来 啊，干嘛？ 他们在这儿呢。 哪儿？ 阳台。 阳台？ 是的。 阳台怎么了？ 来，看到了吧？ 看到什么了？ 他现在爬着呢。 哎，你是说蚂蚁吗？ 不，蚂蚁旁边的。 蚂蚁旁边的。 我的蜗牛老弟。 蜗牛老弟要搬家？ 对，他准备把他这个大壳，包括他自己，从这一盆花上搬到那盆花上。 你昨天跟我说今天帮你的朋友搬家，就是帮蜗牛搬家 啊。是的，刚才我已经充分的把自己的身体已经活动开了，现在我准备帮他搬家啊。 你要把它拿起来，从这个花盆放到那个花盆上 啊。是的。 你怎么不早说？ 我想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我昨天在电台里面找10个同事要了20个大纸箱子，还要了3卷胶带，然后我今天还从搬家公司雇了一辆大卡车来，你就让我给蜗牛搬家？ 好吧。 唐耳朵，这些钱得你出。 我没钱。 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啦。 我没钱。 哼。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上幼儿园中班的呱呱到邻居家里边去玩，邻居家上初三的双胞胎姐妹做完作业之后，讨论起宋词来。姐姐说她喜欢豪放派诗词，妹妹说她比较喜欢婉约派。只见人家呱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姐姐故意摸了摸呱呱的脑袋，对她说，呱呱，你喜欢什么派呀？你发表发表你的观点。这个时候呱呱脱口而出告诉姐姐说， 我喜欢蛋黄派，可好吃了。 公交车上，妈妈抱起呱呱给一位老人让座，呱呱看了老人一会儿，轻声地问妈妈， 妈妈，你会老吗？ 妈妈答说，会呀，当然会呀。呱呱又问， 那你的头发会白吗？ 妈妈说，会的，和你奶奶头发一样，都白了。 啊，也和奶奶一样老吗？ 是啊。呱呱盯着妈妈看了 N 秒，突然自言自语地来了一句， 天呀，那我就有2个奶奶了。 有一天，呱呱问妈妈说， 妈妈，你说诸葛亮大概有多重？ 妈妈在电视剧里边看过诸葛亮，他对孩子解释说，他应该和平常人的这个体重差不多吧，100多斤，正常体重。呱呱恍然大悟，对妈妈解释说， 哦，我听人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直以为诸葛亮是大胖子，现在看来不是诸葛亮太重了，而是那3个臭皮匠太轻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幼儿园的李香怡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四季》。 四季，草芽尖尖，它对小鸟说，我是春天。荷叶圆圆，它对青蛙说，我